收听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第二、第五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 我系今朝早嘅节目主持人 Barbie 林慧啊。先同大家咧讲下今日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咧约21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咁啊，展望咧未来两三日早上仍然清凉，而本周中后期咧气温系稍为回升嘅。咁啊，所以如果怕冻嘅朋友咧，今朝早觉得诶好似特别冻嘅话咧，都唔使担心嘅，因为咧呢种咁清凉嘅天气咧，可能过一两日咧就会稍为回升翻去，可能20多度啦，可能都系17至23啊咁上下。嗰啲咁嘅界別啦，咁啊，今朝早咧，現時錄得嘅室外氣温係16度，相對濕度係73%，加上咧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咧係現正生效噶。嗱，雖然咧今朝早就冇落雨，不過出面咧依然非常清涼，而且咧都幾大風，所以如果呢一刻咧準備出門口嘅你咧，記得著多件褸先好出去啊！ 沙遍地，留静人寂寞，这痛哭的雨，途人懒去作躲避。这雨中失意空间，点点雨刺渗出眼泪。我置身失意空间，盼雨水冲去彷徨，受怀愁思三岁之美。对昨天生已死，只想不记起，遗忘眼里暗带着希冀。在某雨夜，我心爱别离，置身雨中哭泣作逃避，仍然情深我未淡忘。看见雨点，假想它在旁，风急雨下，假装想鲁莽，哪知我心。 我心没法可释放。 虽然今早就冇落住雨，不过咧听住呢一首节奏轻快嚟自路云娜嘅下雨天，希望可以帮你有一个爽嘅心情。爱的方式呢到底用什么来衡量才是最多呢？ 刘德华就话爱你一万年呢一句说话咧，都有好多情侣会攞嚟示爱用嘅。爱几耐啊？诶、哎，一万年咯。如果一万年都仲系唔够嘅话咧，建议唔好用量化嘅方式嚟表达爱啦。好似佢咁样啦，总之就话对你爱不完。喂，呢、這个方法答案咧，好似几稳阵。我冇讲到几耐啊，总之就唔会完啦，唔会完即系几耐，咪唔会完咯。 山树上也未央，来往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心里对我望，两只眼睛发耀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怕自己爱得像太阳。

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的士司机强制检测计划星期三展开，为期两星期，到今个月22号。强制检测公告规定，在今个月25号至到明年1月23号期间，驾驶的士的人士需要在指定日期内接受检测。当局在全港各区合共13个的士司机专属检测中心提供免费病毒检测服务。的士司机可以在今个月7号起朝九晚九致电登记热线1836168预约登记。的士司机亦都可以自费自行前往由卫生署认可私营化验所或者社区检测中心接受检测。正在英国的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透露，他和家人在香港的银行账户被冻结，涉及至少5个户口。许智峰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承认账户被冻结，涉及几百万元，形容存款是他毕生的储蓄，但是银行没有透露任何理由。日前宣布在海外流亡的许智峰已经由丹麦转抵英国。他接受 Now 新闻台访问的时候说，知道可能永远未必有机会回香港，心情沉重，但拒绝透露家人是不是已经在英国。重庆永川区吊水洞煤矿一氧化碳超出上限事故，搜救工作结束，24名被困工人之中，一人获救，23人死亡。事发星期五下午，这个煤矿已经停产关闭2个多月，相信企业自行拆除井下设备导致事故。体育消息，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车路士主场3-1反胜列斯联。早段落后的车路士由基奥特、苏马和普列石的入波反败为胜。车路士11战22分升上榜首，较少踢一场的热刺和利物浦多一分。这一场比赛和韦斯咸主场迎战曼联一样，有2000名的观众获准入场，是自3月以来首次有球迷入场观战。曼联作客3-1反胜对手，10战19分升上第四。同时的曼城主场2-0正胜富咸，落后曼联1分排第五，而班尼在主场和爱华顿赛和1-1。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朝早仍然清凉，今个星期中后期气温稍为回升。现在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搵工搵工，真系搵就有工做。 唉，又见唔成工啦！嚟咗香港已经半年啦，20几岁仔，一啲收入都冇，唔通我真系更渣？ 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要知道新一个单元嘅主角 Ryan 搵唔搵到工？记住留意逢星期一下午3点至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遇见展翅》。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嘅 QR code， 走个阵揿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 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师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我哋嘅嘉宾继续有好鍾意周围探索嘅 Ben 啊，嗱，如果要你介绍香港地方俾印尼嘅朋友，你会拣边度呢？ Hello semuanya, nama aku Benedictus Alfian Sofian, kamu bisa panggil aku Ben.Ya, menurut saya di Hong Kong itu banyak sekali hal yang kita bisa sukai gitu loh, yang kita bisa favoritkan. Jadi menurut aku itu susah banget kita pilih satu doang. Soalnya banyak sekali hal yang seru banget di Hong Kong. Aku paling suka terutama itu nyari makan di Hong Kong kan. Waktu itu aku sama teman-teman lokal aku, kita bersama ke Sham Shui Po. Terus habis itu kita makan lagi di ya, kayak Kangri Dessert atau apa gitu di Sham Shui Po. Katanya paling populer di Sham Shui Po, enak banget ya, memuaskan sekali. Jadi menurut saya melalui apa ya, kita keluar-keluar pergi makan saja sama teman-teman, itu sudah dalam sendirinya aja udah asik banget sih. Jadi itu salah satu kegiatan favorit aku pasti. Selain hiking, karaoke, segala macam gitu loh, biasa lah. 佢话真系好多嘢都好中意噶，亦都好难拣，因为咧好多嘢佢都觉得非常有趣啊。例如系佢好中意去深水埗揾嘢食，特别系食糖水，食完之后咧真系超满足、超好味啊。除此之外，佢都好中意行山同埋唱卡拉 OK。咁你喺香港最享受嘅时光又系点咧？ 有pengalaman Hong Kong yang sangat memuaskan itu sama paling enak diingat itu banyak sekali ya. Kita apalagi kalau hiking ke Dragon's Back itu pemandangannya itu sungguh luar biasa. Terus juga pagi kalau pergi sama temen pasti seru banget dah. Tapi jangan pergi pas siang soalnya panas banget. Terus kalau misalnya ke Cheung Chau gitu kan ada Cheung Po Sai Cave, terus bisa kayak sepeda seluruh pulaunya. Itu seru banget, terus ada kayak mango mochi. Malam-malamnya seafoodnya juga enak banget.都特別難忘嘅，第三日翻去阿布 佢話有好多個噃，例如係去行龍脊呢個山，個景色非常之靚，不過千祈唔好中午去啊，因為實在太熱啦。或者長洲都可以令你玩足一日，喺長洲踩單車去張寶仔洞食芒果糯米糍，夜晚當然要食埋佢哋最出名嘅海鮮啦。嗱，咁如果講最滿足嘅一次又係點嘅咧？ 但係，menurut aku pengalaman paling memuaskan aku itu.Waktu itu aku ke Kennedytown sama teman-teman, terus kita kayak di pier, kita santai aja gitu kan, makan-makan. Habis itu kita ke karaoke Korea gitu tempatnya. Jadi remote-nya ya Korea, orangnya yang operasi juga Korea gitu kan. Tapi walaupun tempatnya kecil banget, sama orangnya kecil, mereka lagu itu banyak banget, jadi seru banget. Karena ada lagu Inggris, ada lagu Indo, ada lagu Filipino, kayak waktu itu ada lagu Vietnam juga. Terus apalagi remote-nya kan bahasa Korea doang, gak ada sama sekali gak ada bahasa Inggris sih loh ini. Terus...dibantuin teman aku, jadi ya malam itu seru banget sih, nyanyinya gak ketolongan itu, terus murah banget lagi $30. 佢话最深刻最满足嘅一次就系同朋友去坚尼地城嗰次啊，嗰次咧去到坚尼地城嘅码头度轻松下食下嘢之后，因为佢嘅室友系韩国人，所以之后佢哋去咗一间韩式嘅卡拉 OK， 嗰度嘅职员都系韩国人嚟噶，就算地方好细，但系都有好多唔同嘅歌。有英文歌啦、印尼歌、菲律宾歌、越南歌，但系有趣嘅系个遥控器咧系全韩文噶，冇英文噶，所以整晚咧都系佢嘅朋友帮佢点歌。咁嗰晚咧真系唱得超级开心啊，而且仲要好平添，$30咋。哇，听到都觉得呢个经验真系好特别。作为香港人嘅我，都冇试过喺香港唱韩式卡拉 OK 添。嗯，睇嚟真系要用多啲时间好好探索下香港先得。今日多谢晒 Ben 嘅分享。 听过施培的《私家星期天》， 以屠肉做题材的港产片由谭耀文、张继聪、张建升和柏天南主演，麦浩邦导演看中柏天南哪一个特质呢？ 柏天南为什么会适合呢？就因为他靓仔，我觉得他的角色里面是被人恰呢，我就觉得好啊，拿个靓仔来恰下挺好。 因为你不会玩一个即是样样衰衰的这样。 是啦。即是梗是打个靓仔好玩啦，咪就是咯。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有个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好啦，电话号码18723388，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咯。早晨， 早晨啊 ，Bobby， 早晨，点称呼你啊？ 我姓黎嘅， 黎先生，点解打电话嚟啊？咁， 听日就系我太太生日， 嗯，黎太生日， 21号又系我个表弟生日，所以咧打嚟。希望祝佢哋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 嗯，太太就应该系喺你身边啦。咁表弟系咪都系喺香港噶？ 系啊，我哋香港嘅。 系，咁但系呢排就真系大家要减少见面嘅机会同次数咯。 系啊。 嗯，咁往日就会出嚟庆祝嘅，但系今年可能就冇咗庆祝嘅机会啦，系咪？ 嗯，睇下晏啲嘅起身咯。 如果两个人撑台脚，而家都啱啱好嘅，即系喺屋企煮又好，或者如果出去拍拖食饭都仲可以嘅，而家都。 嗯，都好少啦，因为我自己赤柱嘅嗰度都 嗰度都少啲食肆咯。 哦，都唔算少嘅。如果对于我哋啲当赤柱系游客嘅人嚟讲嘅话，如果你住喺嗰度，可能就成日都好几间系咪啊？ 系啊，咁我哋都要翻工嘛，我翻日头，佢翻下昼咁啫，就、 哦、都好充实喎、啊。咁你哋嘅生活。 有咩办法有揾食？ 有时都系嘅，即系叫做揾食啦，但系又希望翻工嘅时候可以啲时间过得好快咯。时间过得快，即系代表你好享受嗰份工入边做紧嘅嘢。 系啊系啊， 咁啊都希望开开心心啦。 再出门口噶啦。 系啊，哦，你做边行噶？讲唔讲得噶？ 讲得，做物流嘅。 哦，咁都辛苦 喎、啊。喺荃湾西嗰度嘅翻工，所以要早起身咯。 哦，明白明白，咁啊都辛苦。我觉得呢啲行业都系属于辛苦嘅，同埋有时咧，即系可能喺物流嘅期间咧，如果可以咧，就最好企喺度，然之后可能喐下啲手手脚脚咁。如果唔系，即系好似我哋呢行又系有时坐得太耐咧，有时都想企下喐下啲手手脚脚咁。行行都有佢哋辛苦嘅地方，嗬。但系又会 咁样咧、都唔算好辛苦嘅，即系睇住嗰啲人送货啊，攞货走啊，咁啊记录佢架车啊嗰啲。 哦、即是都是企定定的，通常都是。 啊，咁呢就其他啲仓务员就做搬啊搬台啊咁就合睇我啦。 即是你因为做管理是不是呢，所以就企定定就得啦。 是啦是啦。 好啊，咁啊大家保重身体咯，尤其是呢啲天气同埋疫情。 我喺 Facebook 见过你个相啊。 是咩咁犀利。哦。 因为我就。玩开心乐园嗰啲咁啊嘛，咁又啊，又无意中又发现咗你张相啦。 哦，原来系咁，机缘巧合。好啊，咁啊多啲。 我都祝福你都系身体健康，同你个女女都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啦。 好啦，多谢晒你嘅电话，黎生。好，拜拜。呢、這个时候最开心就听到呢四个字噶啦，身体健康好重要啊。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先咯。早晨。 系早晨啊 ，Bobby。 吴太早晨啊， 系啊， 系啊，点啊？冻唔冻啊？你个区 都普通啦。 你系咪唔怕冻嘅先？你讲呢句说话嘅时候， 系啊，我唔系几怕冻嘅。 哦，你都几抵得冷嘅，就唔使着好多衫嘅。 话好冻好冻嗰种咯，哦、但有时又会好似好冻咁样咯。 睇下你够唔够瞓或者状态好唔好咯，嗰排 系咯，有时或者身体唔够咁精神啊，咁啊冻啲啦。 哦，系啊，会噶会噶，因为我自己咧而家身处嘅环境咧就睇唔到出边嘅，咁但系咧我就见到我哋嗰个天气显示屏咧就跌咗一度啦，而家15度嘅气温。 系啦，都系咁上下啦。 系咯，咁所以就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吓， 系， 点解打嚟嘅？ 因为今个月13号，就我哋结婚周年。 系啊，系几年啊？讲唔讲得？ 33年。 哇，33年、啊，好意头喎、啊、呢、啊這个。 系啦、啊，都唔简单啊。 唔简单啊，你自己觉得简唔简单先？ 望翻转头，好似琴日嘅事咁啦。 吓、啊，咁近添啊，直头咁、 啊、 深刻噶，原来。 虽然有时有开心，有时都激气啊，咁样咯，都会有噶啦、 啊。但系都应该 OK 嘅， 应该啦。 唔系咯，行咗33年，乜都 就下咁样咯。 同埋你都好了解对方啦，一定系。 系啊，各有各个性格噶嘛，唔可以要个要求。做足晒你所要求嘅嘢噶喎， 系啊，有时好多人咧，即系尤其是而家年轻一代嗰啲结咗婚唔系好耐嗰啲咧，都仲喺度揣摩紧大家啲性格同相处嘅时候咧、 啊， 都真系、啊、你呢句说话都好啱，即系啊，唔可以要对方净系就晒你嘅，同埋、 啊、即系最紧要唔好太过分咯。 同埋唔好淨係用一個人嘅標準咯，要大家都傾下、啊，其實我咁樣咧係有原因嘅，咁、個溝通好緊要。 即係明白佢點解要咁咧，咁咯。 因為咧，我覺得而家呢一代咧，太多啲科技啊，或者太多啲分心嘅嘢咧，喺你嘅生活裏面、以前嗰代咧，可能冇咁多嘢做啦，最 多 屋企嘅娛樂係 嘛？ 係啊，再睇下電視啊，聽下收音機都哇，好似好好嘅娛樂嚟啦、 啊， 已經。 又 呢 樣又嗰樣咁樣。 係啊，你見而家啲人所謂嘅溝通咧，就是、大家各自各拎。拎住个手机一齐食饭， 冇得沟通噶。 系咯， 讲嘢佢好似唔识点样同你讲嘢咁， 好似听唔到你讲嘢咁啊！直头 系咯，有时我老公嗰啲侄咪又咁咯，成日翻嚟食饭就揸住部机咁咯。 嗯，而家都好好普遍啊，即系个文化，所以 尤其是嗰啲十零岁嗰啲啊，十几岁嗰啲， 系啊，真系要培养咯。所以就希望就算科技发达都好啦，虽然喺疫情期间呢个科技都帮到嘅， 之间沟通噶嘛。 系啊，你坐喺对面冇理由唔讲嘢噶。我有时都谂紧，咦，系咪要 send 个 message 俾佢先睇到咧？ 系啊，真系啊，同埋张台食饭都系揿。 系啊，即系 send 个信息俾佢，食饭啦，夹餸啦咁。以前唔系啊嘛，以前当面讲。讲啊，诶，食呢个啦，而家又会影张相 send 俾佢，嗱，食啦喺你前面啊， 而家主要就系咁，主要就打电话嚟多谢我老公咯。 嗯，咁你仲有冇说话想同佢讲啊？透过大电波， 希望佢身体健康啦。 嗯，好，最紧要系呢样嘢嗬。 大家都系咁话啦， 系啊， 呢个疫情真系好紧张啊，突然间又 系啊，佢都来来回回行嚟行去，想走又唔走咁。 系啦，而家用嗰啲酒精，而家天时干燥哇。隻手好快擦啊！啲 系啊，要注意小心啊！系啊， 成日都要擦嗰啲润肤 咯。系啊，擦完润肤露又要再喷酒精啊！摸完啲嘢之后，所以都系冇用。 系啊，哎呀， 系啦， 快啲走，好似走唔到咁啊！点解咧？ 我谂都可能要搞一段时间啦。哎呀，都成年啦，可而家讲翻。 系咯，你话有疫苗啫，你都要啱佢先得噶。 系啊，我谂都唔系咁快咯，同埋我谂即系所有香港咁多人嘅时候要去处理啊，要去大家要守纪律，唔系净系等于有疫苗就等于唔使守纪律噶嘛，唔系个个即刻除晒口罩。 一样要戴口罩。 系啊，所以都即系都需要啲时间啦，大家要继续努力去坚持啦，因为大家要合力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件事嘅，真系唔系一个人嘅力量做到。 周围抌口罩去郊外嗰度。 系啊。所以就真系希望大家听到嘅话咧，就真系要守规矩啦， 自律啲啦， 系啊， 点都好啲噶嘛， 系啊，同埋我自己咧就真系唔够胆出去啦，咁多人，我都系留喺屋企啦， 间中出去行下，咁啊即刻翻上嚟噶啦， 系啊，短时间咯，我觉得即系你话完全唔活动唔出去咧，又真系唔得嘅， 系啦，剩翻晏啲，我出去行一阵，翻上嚟啦。 是啊，但是就不要说真的去一些很人多挤迫的地方啊。尤其是我现在还见到很多人呢走去一些很热门的商场有些圣诞装饰去影相啊。 嗯。 就有些牙烟即是你就咁影相都 OK, 但我见到更加多。是啦、啊、我见到更多的是除低口罩影相我就觉得不好啦。 好你戴住口罩影相 的。所以就真的不好啦。其实戴住口罩影相都是一种记录住今年这个疫情的时刻来的。 真的风风雨雨有一年。 是啊，如果比着我乜嘢相都戴住影啊，口罩 是 啊，梗系啦，咁危险出到去。 我收到个雨历啦， 系咩？哦， 特别啦， 哦，多谢你支持啦，咁啊，希望我哋十二个月都陪住你啦。 我早两个礼拜一听到我就打电话攞啦。 啊，系咯系咯，我哋都哇好踊跃啊，所以就辛苦晒咁多位打电话嚟攞我嘅朋友。 今个礼拜有冇啊？ 今个礼拜冇啦，派晒啦。 哇，真系、啊、好似风叔发布人啊，又好似派，系咪派过一次？ 哦、我哋好多节目都有派，因为我月历入面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喺入边啊， 卡通嗰啲啊嘛， 所以就即系个个都有派下咁样咯。 嗯， 我而家都争取下，可唔可以都可以有多啲呢啲嘢啦？ 我攞咗啦， 好啦，多谢晒你嘅支持，咁亦都再一次祝你哋33周年结婚，开开心心啦、 啊！都系食饭啦，呢啲冇乜特别地方去啊。 其实咧平平淡淡已经好幸福噶啦，而家呢个时势真系可有自己个盘喺侧边，仲要33年行咗咁耐。 哇，好啦！ 今年又经历多一啲好多好特别嘅一年啦。 希望出年好啲啦， 系啊，希望出年好啲啦，多谢晒你电话吴太， 好啊，拜拜， 拜拜，好啦，我哋听一听今个时段咧，应该系最后一通电话啦，好啦，早晨， 早晨啊，爸比， 早晨啊，点称呼你啊？ 霍太， 霍太，点解打电话嚟嘅？好似好细声咁， 哦，大声啲得唔得？ 系咪屋企啲人未起身啊？ 哦，唔系，咁都可能仲系早啦，咁啊 set 个声线温柔啲啊嘛。 我就系谂紧，咦，唔通屋企未起身，跟住所以你静静鸡打嚟咁？ 唔系， 吓， 今日咧我先生正日生日， 哇，系几好、啊， 系啊，咁啱啊， 咁 啱、啊，我谂住都轮到我噶啦，咁迟先打电话，点知又好啊？ 啊，咁啊，同先生一齐好多年啦，系咪啊？ 19年啫，唔系好耐啫。 你对比之前嗰个33年系唔耐，但系对比我就觉得好耐。 不过觉得好快咯，因为我哋虽然冇仔女，但系我哋都几好嘅，我都好感恩，真系、不过。 自己都希望个先生原谅我多啲，我成日好猛整。 系咩？诶、哎，或者佢就系中意你嘅猛整啦。 但系佢好脾气嘅，从来唔还击嘅。 你有冇觉得佢嘅好脾气，因为你锻炼翻嚟嘅咧？ 反而系佢纵容咗我猛整 啊！系啊，即系好迁就你噶。 佢都唔 at 咯，咁我咪自己过分咗咯。有时我都觉得好内疚嘅， 都唔会嘅。我谂佢都有个限度嘅，系嘛？俾你， 佢真系冇噶， 冇噶，即系冇底线嘅，完全。 佢唔出声咯。 哦， 唔出 声 咯，但系其实系好嘅。反而倒翻转头，我自己开始要收敛咯。不过有时、哦、即系有啲，梗系有我嘅理据啦，佢有佢理据啦。咁、但系点都好都。融合的叫做即是我是猛整啫，其他就冇嘢嘅，好好嘅。 喂，但你猛整得嚟，你都不断咁样强调自己猛整，你都知道，同埋你都觉得诶、OK 啦，我知道噶啦，咁样都算系咁噶啦，我觉得。 咁都要明白对方嘅，不过就自己又有自己嘅理据，咁有时又揿唔到自己，猛完算数咯，咁咯。 同埋好多时咧，即系猛系一个情绪啦，但其实都系一个表达方式嚟嘅，即系可能你猛住表达咧，就系我好在意。这个人我很在意跟他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我很想他快点了解我的想法，那么才会猛咯。 是啊是啊。 是啊，不紧张我怎么会猛，我经常都听人这么 说。不过 anyway, 都祝他身体健康啦、生日快乐。另外还有各位朋友呢、Tommy 他、早两天生日、我都也祝他，因为他身体又不是挺好，希望他唉即都挨了这么多年，希望来紧会好咯，身体。 是啊，有时很难讲的，突然之间可能诶，突然间锻炼或者找到一些很适合他的运动，咁就突然之间会很强壮都不定噶。我都识得有啲朋友是咁样，因为身体不好，然后就自己去锻炼，跟住之后就诶，而家叻过晒我哋好多咯。 不过真系个心底都谂起而家，世界咁混乱咁多嘢。好想真系平和翻咯，个世界 系啊！我谂都需要啲时间去平复，即系当所有嘢去乱晒嘅时候，然后你要再去执翻咧，你都需要啲时间，即系好似执屋咁样啫嘛。咁所以啊，等下啦。 祈祷多啲咯，我哋如果信教嗰啲、 我哋要有耐性咯，同埋都要等所有嘢去慢慢翻嚟正轨。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希望你都身体健康啦，同埋个个都开开心心，你先生都生日快乐啦。 好啊，多谢你。 好啦，多谢你，拜拜。 从未对你说，我的心早向你开启，凭藉两眼接触交换热情和安慰，我没法开心，如果要忘记这一切， 七点钟新闻之前咧，拣嚟呢一首嚟自苏永康嘅《让我暖一些》，希望喺呢个十五度嘅气温加上相对湿度74%，大家都觉得有少少干燥同埋清凉嘅时候咧，都可以俾一啲温暖你。很多时候温暖不只是着衫可以得到的，有时候内心的温暖或者用你自己的温暖感染身边的人，都可以令到大家一样那么暖。我 说这是否浪费，无尽心意爱护你，明白这是我每日爱多一些，我痴心早没舍，连夜细雨会否将一些伤痛磨洗，从未对你说，我的心早向你开启，凭藉两眼接触交换热情和安慰，我没法开心，如果要忘记这一世，会否将一些伤痛磨洗，从未对你说，我的心早向你开启，凭藉两眼接触交换热情和安慰，我没法开心，如果要忘记这一切。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7:08，欢迎你收听第二小时嘅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今个小时咧，除咗有我 Barbie 之外咧，都有格先走啊 ，Selamat pagi 格先走 ，Selamat pagi 格 Barbie。 好啦，我要将你教大声啲支麦先。 Selamat pagi 、 啊。因为而家真系嘅，个个咧讲嘢咧都有少少保持住社交距离嘅感觉嘅。就算你同支麦讲嘢啦，或者人同人之间见面食饭咧，你有冇觉得咧大家都刻意唔会坐咁近，或者唔会讲咁多秘密，即系细细声同你讲，嗰啲就少咗咧。 哦，但如果咁样唔系应该讲嘢会大声啲嘅咩？因为我同你冇咁近啦，你又听唔到我讲嘢啦，咁我咪要擘大个口咙同你讲嘢咯。 我呢排咧成日听到人哋讲嘅一句说话就系、是，细声啲，细声啲，唔好咁大声咁。我觉得一来咧系因为大家都想保护下个喉咙啦，呢啲天气即系惊住干燥嘅时候咧会好容易个喉咙唔舒服啦，所以就细声啲。二来咧，我觉得就系因为大家觉得讲嘢大声咧就可能会有飞沫啊，尤其是系如果你食饭嘅时候。后咧，即系一家人啦吓，我当一家人食饭嘅时候坐埋一齐，咁你唔戴口罩噶嘛食饭，咁而且屋企嘅饭台，我谂你大极有个限度啩。如果你除非话，即系屋企个饭台系可以每个屋企人都中间系保持住一米半嘅距离，咁我真系觉得你好犀利啦。咁但系我自己屋企咧就肯定冇一米半噶啦，每个人都即系甚至我谂一米都冇啊。其实因为我屋企嗰张饭台要坐我哋一二三四五六个人。系啦，咁都相当之逼噶啦，我觉得即系啱啱好坐得落嘅啫，六个人系，咁所以就即系大家可能尤其是一家人食饭嘅时候咧，就会细声啲，细声啲，唔使讲咁大声嘅，但系又唔使话刻意控到好埋，不过咧就尽量食饭唔好讲嘢啦。同埋大家原来嗰个意识咧系好强。话说咧，我早两日见到喺街上面有个小朋友啦，就食紧啲甜品咁样嘅嘢嘅。咁跟住咧，佢就打咗个黑超，跟住佢屋企人咧就好惊啦， 紧张 系啦，好紧张。但系佢嗰种紧张系乜嘢咧？佢系惊人哋会即系煞有介事咁望住个小朋友。佢唔系惊个小朋友有事，因为你系做父母，你知道佢有冇事啊嘛。或者如果佢唔舒服，你会带佢睇医生啦咁。但系咧，佢就好即刻望下侧边，睇下啲人有冇望住我哋先。佢打咗个黑超咁，跟住即刻咧，嗱，我当下咧我都喺度谂嘅。佢即刻用自己隻手揞住自己個仔個嘴喎，然後我就諗啦，你隻手洗咗未咧？即係你唔可以咁多嘢，即係一個好強嘅下意識嘅。即係嗱，你以前可能冇嘅疫情咁嚴重嘅時候咧，好多人有個習慣就係、是、打黑黐咪揾手揞住口鼻咯，係咪先？但係你而家呢一刻你諗下，你手洗咗未咧？ 但係打黑黐實在一個好個習慣係應該咧，就唔好用手揞嘅，你係用個手踭咁啊。 而家就好多人都係用手踭，即刻好似格鬥咁樣鬆踭就揞住自己的口鼻啦咁。而家就好多人都係咁講嘅，但係我又覺得有一樣嘢嘅，雖然你會好似感覺上覺得自己隻手板。如果摸過咗好多嘢，我當你可能去完 shopping， 摸完曬啲餐廳嘅杯杯碟碟咁樣，可能都同好多人咧係有接觸過噶啦，即係啲員工啊，或者係啲顧客啊都有摸過。咁餐具可能好啲嘅，淨係啲食肆餐廳嘅侍應摸過啦嚇。咁但係咧，到底你摸過呢啲嘢嘅時候污糟啲啊，定還是係你個手踭？即係尤其是冬天，你知道大家都好臃腫啦，即係大家可能肩碰肩啊，搭車嗨過曬啊，嗨到啲柱啊，嗨到啲座位啊，即係其實到底係咪有分別咧？其實我又覺得冇乜分別。 手踭應該係對出嗰啲，我覺得污糟啲，但係對內嗰啲我覺得好啲。同埋咧，你唔好揞得係實嘅，喺佢嗰度係擋一擋，係飛沫唔好飛咁多出去啫。 哦，但係因為我自己嘅感覺上覺得其實都同樣污糟。 污糟係嘛？最好嘅紙巾啦、啊，如果係趕得切嘅話，係啊，你趕唔趕得切咯？ 係啊，同埋咧，我覺得有一樣嘢就係你個警覺性啦。譬如好似我咁樣咧，我就非常之驚嘅，所以我每摸完一樣嘢咧，我基本上都已经系会攞自己嘅搓手液搓下自己只手，咁所以我知搓手液咧系用得好快嘅，咁但系咧亦都系因为咁咧，我就自己会比较对自己有信心咗啦，即系起码我觉得我只手系干净， 唔使系呢样嘢搞咗，我知道，因为我一行入嚟个呢个叫做录音室啦吓、第一时间咧。 嘢擺低咧，就係呢一度好多啲消毒嗰啲嘢㗎，有嗰啲叫做乜嘢啊？呢啲 搓手液啦，有噴噴啦， 噴噴啦，噴噴係噴翻啲我哋嗰啲 service 係啦係啦 嘢啦嚇。同埋咧，我都係啱啱搓完手咧，隔離邊又遞另外一樣嘢俾我啦。 我叫佢唔該抹隻手先， 酒精個濕紙㗎啦。嗱呢個佢話，我話我啱啱去嗰度清潔過手啊，擺嗱你可以再抹 啦。唔該你，你自己抹下啦。我都係非常之緊張，我朝早翻嚟都抹過曬啲嘢先㗎，所以就係咯。我會覺得咁樣安心啲咯，我真係乜嘢都抹曬，我連個即係譬如啲panel 啊或者啲掣啊啲 headphone 啊， 有得抹嗰啲抹，冇得抹嗰啲噴啊咪。 係啊，你見我都係咁樣抹咯，同埋咧我真係我連啲電線位都捋埋噶，我確保掂到我嘅任何一樣嘢都係我抹過， 乾淨到啤啤了啊！ 所以係好緊要呢件事，我覺得即係呢個衞生嘅觸覺係好重要咯。尤其是疫情以嚟咧，我覺得我自己對於呢一樣嘢嘅。嗰、那個要求係再高咗，即係驚啊！因為 多咗咧，你覺得會唔會都係咁高 standard 咧？ 我諗會啊，因為你習慣咗啦，已經即係嗱，之前咧初疫情，我記得舊年開始嘅時候咧，大家都有諗過會唔會過咗之後咧，可能大家一窩蜂咧就都冇咁驚啦，冇咁緊張啊咁。但我覺得而家咧，因為已經成年啊。你呢個習慣，當你做咗一年之後咧，其實你已經成為咗你人生嘅一部分，即係個生活嘅一部分嘅個習慣，即係等於你學一樣嘢，你學咗一年，其實你之後都會記得噶啦呢樣嘢。所以我就會覺得其實大家都係嗰、那個意識咧提高咗之後咧，我相信唔會因為大家嘅劣根性而之後降低翻啦。因為人有一樣嘢咧，都係習慣咗好多年，嗰樣嘢叫做懶惰。 Dalam yang lautan akan kuwarungi gunung yang menjulang pastikan ku daki rintangan yang datang takkan menghalangi segala niat yang telah kita yakini kadang Jangan putus asa menghadapi cobaan Yakin dan percaya itulah kuncinya Kadang aku harus menyatu dan juga saling melengkapi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格先生问下你啦。既然头先咧听歌之前就讲到话呢个疫情都即系大家习惯晒啦，咁但系对于一啲个人嘅防护啊或者家居清洁卫生里边咧，你觉得你自己最习惯系边一样咧？ 我觉得系唔系屋企嗰啲抹抹嗰啲嘢，嗰啲不嬲都抹噶啦。但系你抹嘅时候，你再加翻啲嘢啊，喷嗰啲嘢，我系用喷剂喷得多咗好多咯。 嗯，我觉得我今年咧比较着重得多嘅咧就系两样嘢，其实喺屋企清洁里边，一就系嗰个嘅 U 型隔气弯管，即系嗰个 U trap 嗰样嘢。因为之前咧真系冇话觉得要一个星期倒一次清水落去 嘅。你知唔知以前咧我直情用个嘢咧冚住咧，同埋我系唔会 理佢啊， 唔会话系 open 咁样嘅。 哦， 因为我觉得系我惊有啲曱甴进嚟定乜嘢咧，我系直情系。 封住佢 嘅，因为呢个有疫情，先开翻佢，先倒啲水落去，但系唔应该封嘅，我觉得就系，因为唔应该干噶嘛。 嗰啲去水位咧，即系所以大家都真系要好注意一样嘢，就系嗰个位置一定要长期每个礼拜都灌啲清水落去啦，咁就唔需要话灌啲咩漂白水啊嗰啲就唔好啦。 之前嘅时候我觉得系会好啲，但系原来系唔好。 系啊，所以唔好供翻转头。系啊，用翻清水。总之一个礼拜左右倒少少落去啦，半杯咁样啦，咁就叫做有啲水喺中间就 OK 啦。咁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自己比较做多咗嘅咧，就系抹个水龙头 啊， 因为我以前咧真系觉得勤洗手呢样嘢咧就不嬲都有做噶啦，但系咧就忽略咗一样嘢，就系你洗完之后，其实你都要抹翻个水龙头，因为你个水龙头变咗呢个细菌同埋病毒嘅温床啊。你翻到嚟抹完晒啲嘢，你去开水龙头洗手嘅时候咧，咁你个水龙头嗰个嘅手柄啊，或者嗰个掣啦，因为每个人都唔同啦吓，咁就会沾满咗嗰啲嘅病毒啦。 但我觉得你唔会咯，因为你一入屋咧，第一时间咧你就系会用搓手液搓咗先嘅。我知道你系会咁。 我点知入屋啊？你知唔知啊？我系揿一个 lift 掣搓一下，揿完个闩门掣再搓一下，开完个守门柄再搓一下，跟住入咗之后抹一抹出边翻屋企嗰个铁闸嗰个掣同埋嗰个门柄，抹埋条锁匙，再翻屋企，然后再除低对鞋，再喷埋对鞋，再入去洗手。所以我 系 好小心。 水龙头唔使抹都已经系 好干净 啦， 但系即系心理上觉得系会去抹呢一样嘢咯，所以就真系大家都要注意啦。我虽然叫做我咁谨慎啫，或者我过分小心啫，但系即系如果大家都冇呢个习惯咧，就真系要去建立呢个习惯啦。因为水龙头咧，其实真系咧。有好多嘅病毒同埋細菌嘅，咁所以咧，當你用清水同埋呢個簡液去洗手嘅時候咧，之後都最好抹埋個水龍頭啦。 嗯，咁我個噴劑咧，格巴比咧就真係噴翻都係經常摸過嗰啲嘢啦，即係門柄啊、雪櫃個門嗰個柄啊，都係啊，啲櫃桶嗰啲，你總之你摸過嗰啲嘢咧，呢啲全部都係多數係會噴啊會抹咯。但有一樣嘢咧，我真係好懶做，但係要逼自己做嘅。 係咩咧？ 係如果喺出邊買咗啲食物翻嚟啊，或者係喺超市買咗啲嘢翻嚟咧，你而家唔係一買翻嚟就即刻入曬雪櫃入曬櫃噶嘛？而家啲嘢要抹噶嘛，咁我呢个步骤我好懒咯，咁但系呢我懒得嚟都要做咧，咁通常咧如果我可以去嗰度谂住系唔系我做咧，我就会叫我妈咪咯，我买咗翻嚟啦，摆喺度啊，你抹一下，咁我就去嗰度， 咁都得，即系我负责买，你负责抹啦，咁、已经有个咁嘅共识啦， 冇噶，实在冇计，咁而家佢听到就会知道啦，因为我都系呢一个动作我唔中意做咯，但系一定要做嘅， 但我想讲。你觉唔觉得呢一年以嚟咧，大家喺分担呢一类型嘅家务咧，大家嗰个合拍程度同埋默契系提高咗噶？即系例如咧，我试过好多次噶啦，因为我最初咧系未有去到咁高嘅警觉性嘅。譬如我买完啲玩具翻嚟啦，同阿女咁，或者我买完一样嘢翻嚟啦，咁我就未必会将嗰个玩具咧都用啲消毒药水去消毒下嘅。 咁但系咧，自从好似都大半年前有一次咧，我妈妈就话啦：，你买翻嚟嘅所有嘢，特别系啲玩具嘅盒，其实系好污糟噶。所以咧，每一次咧，我买嘢翻嚟咧，我就会讲定先啦。嗱，我阵间咧就买嘢翻嚟吓，麻烦你就预备定一桶稀释咗嘅消毒药水，然后咧就即系嗰啲消毒剂咧就加水，即系当然系稀释到个浓度好低啦。就抹一抹啲盒先咁，咁當然玩具都重要抹啦，因為小朋友其實如果好似我哋咁咧，啲小朋友細嗰啲咧，都應該仲會有呢個習慣，就係、是、無論你嘅圖書啦、你嘅玩具啦，其實爭在功課簿嗰啲紙唔抹得嘅啫，其實都乜都抹過曬噶啦咁，所以就即係有呢一個建立咗個習慣咧，喺疫情以嚟咧，就真係更加攞嚟用得到咯。 嗯，咁所以真係要做多啲呢啲動作咧。做到慣噶啦，分分鐘。 其實而家已經好慣噶啦，不過咧，你話係唔係真係能夠持之以恆咧？即係將呢個定立咗嘅習慣咧，再一路去延伸落去咧？咁 仲有一樣嘢，格拉 B B 做咧，屋企嘅習慣咧，係有一個地方咧，係啲污糟衫啊，或者一啲袋啊，唔好拎入去屋企嗰啲地方。以前冇噶，以前啲嘢咧係污。成屋都可以擺，而家咧係近門口嗰啲，你個手袋你都唔好擺到咁入，唔會入房噶啦啲手袋。 嗯， 你會 都 係 我唔會啊，我同埋會抹咯，即係所有嘢都會抹一次啦。總之好小心，我有時都特登喺度諗緊啊，如果而家要去買袋嘅時候咧，你都要注意一下你嗰個袋白唔抹得嘅咧。 哦，袋可以洗， 或者你噴唔噴得嘅咧？ 可以入洗衣機嗰度咧，高温都得嘅，所以 好嘢 喎，犀利啊嚇！ 我而家就嚟要咧，即係我以前都係咁樣嘅，因為我譬如啲手袋咧，我就唔係好想。擺喺地下啦，咁我有個習慣咧，就係、是、由中學嘅時候開始啦。我嗰陣時去考公開試咧，或者學校考試咧，都要求將啲書包擺喺地下噶嘛。咁於是乎咧，而家你就梗係覺得哇，唔係嘛，要將啲袋擺喺地下，唔好啦咁樣。咁我嗰陣時開始咧，就已經有一個習慣噶啦。而呢個習慣咧，我覺得係好好用嘅，就係、是、我會帶個袋，笠住個袋。其实我嗰阵时咧做呢件事嘅时候咧，系啲同学都会觉得煞有介事，使唔使啊？摆喺地下咪摆喺地下咯咁。但因为我实在觉得咧，嗰、那个即系譬如以前书包咧，你摆落地下，咁你梗系可能系孭嗰个位置系贴地下啦。咁你谂下，你摆完喺一个咁污糟嘅礼堂入边，转个头你又要孭翻个书包走，即系我就忍受唔到啦呢一个感觉，所以我就一定揾个袋。笠住自己个袋先咯，咁久而久之咧，呢一个就变成咗一个，我觉得而家呢一个常态都几好嘅习惯，就系当你去到一啲，可能你真系要摆低个袋嘅地方咧，我都会揾啲嘢垫一垫，或者揾个袋笠住自己个袋先咯。咁当然亦都可以考虑格先生嗰个方法啦，索性转一个可以洗得嘅手袋咯，咁你咪时时洗咯，或者买两个，今日洗呢个换另外一个，跟住之后就洗干净嗰一个又换翻呢一个咯，可以交替咁样换。总之都系要记住勤啲清洁啦，咁就万无一失啦。

好啊，我之前去过间印尼菜嘅餐厅都食过啊。其实同我哋食开嗰啲格仔饼都有啲相似，个面糊咧都系用啲面粉啊、水啊、鸡蛋啊、糖、梳打粉、牛油等等咧就去整成嘅。 整好咗个面糊咁，跟住就咁煎，有啲咩馅啊？ 啊，你真系心急噶，听埋我讲先啊嘛。你咧就用煎盘去煎，面糊受热膨胀，跟手咧就加埋嗰啲馅料。馅料咧就可以系花生碎啊、芝麻啊、朱古力碎、炼奶等等，咁啊等个外皮咧煎到香脆啦，咁就食得噶啦。 虽然我哋叫佢做煎饼，但系其实佢又有啲似蛋糕、啊，因为佢嘅饼皮系酥脆，里面咧就软绵绵，一啖咬落去会有两种口感。啊，你知唔知道印尼煎饼唔只得甜食噶，仲可以做成咸点噶？可以加鸡肉啦、牛肉、芝士，又或者有人鍾意乜嘢馅料都唔加，食佢单纯嘅原味啊！ 哇，讲到我都突然好想食啊！不如麻烦你预埋我嗰份啦 ，thank you。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嚟到12月6号嘅星期日呢一、這个早上啊，室外的气温16度，相对湿度系73%。提醒你啦，因为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咁啊，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咧系咁样嘅。咁啊，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咧约21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仍然清凉，本周中后期咧气温系稍为回升嘅。 Nah sekarang temperatur 16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udara 73%. Sekarang peringatan waspada bahaya 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Jadi hari ini akan kering dan cerah, pagi juga akan dingin, dan kalau di pertengahan hari akan naik temperaturnya mencapai 21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angin. Dalam 2-3 hari ke depan juga tetap cerah, dan di pertengahan minggu temperatur akan naik. 系啦，咁啊提一提你啦，即系呢一个时候咧，虽然好似都好清凉、好舒服，但系咧，即系对于怕冻嘅印尼人嚟讲，如果你谂住因为冻而留喺屋企，或者留喺一啲室内嘅地方，即系可能你去咗朋友嘅屋企啊，咁就好过去咗人多挤逼嘅地方咯。虽然人多挤逼嘅地方可能会好焗，但亦都因为咧好焗咧，就唔等于温暖，可能系等于空气唔流通啦，或者咧系会增加咗呢一个咧传播病毒同埋感染。染病毒嘅风险，所以就奉劝各位咧，如果可以嘅话咧，谂啲活动喺屋企同雇主做下咯，倾下偈又好，或者如果俾着我啊呢啲咁惊嘅人咧，如果我系做格格嘅话，如果我相信我系一个印尼姐姐咧，我会申请同雇主啊，五下之间，我可唔可以今日咧留喺屋企啊？我可唔可以你当我唔喺屋企啦，最多我闩埋自己房门，我自己做自己嘅嘢啦咁。因为有时可能雇主都想有一日咧系有自己嘅 family time 啦，系少咁个姐姐都唔顶嘅。即系有啲人可能尤其是二人世界两公婆咧，就想诶、哎、星期日放假可唔可以有啲二人世界咧咁。咁但系而家疫情嘅时候咧，我觉得都不妨互相体谅，即系可能喺一个屋企里边咧制造唔同嘅空间咯。我就宁愿留喺屋企。睇下电视又好，睇下剧又好，或者屋企都可以。你知道其实佢哋最想嘅就系打电话翻屋企啦，或者同屋企人视像啦。以前咧，可能早多十年八载咧，都仲话要去嗰啲咩网吧啊嗰啲先至可以打到嗰啲视像电话啦。而家唔需要啊嘛。咁所以其实咧，我觉得放假嗰个必须性咧，其实系即系要出外嘅必须性咧，系减低咗。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剛才呢一路都有提大家啲抗疫嘅小 tips 同埋资讯啦，呢个时候呢都有一啲嘅资讯呢要麻烦啦格先生同我哋再三提一提㗎喎。 Sekali lagi kita ingatkan karena juga virus ini belum berlalu jadi kita tetap waspada jangan sampai terpapar. Jadi kalau di rumah seperti yang tadi kita sudah memberitahu pembersihan rumah juga kita seksama dan kita paling penting tambahan tutup toilet sebelum dibilas dan siram pipa utra pembuangan air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ekitar sekali seminggu. Dan untuk diri sendiri kita juga sering bersihkan tangan,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dan air.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nya boleh pakai cairan pembersih dengan kandungan alkohol. Dan kalau kita keluar ke tempat ramai, dalam transportasi umum, pakai masker dengan benar dan juga tutup mulut dan hidung dengan tisu kalau bersin dan batuk. Dan juga social distancing tetap harus, jaga jarak sosial paling sedikit 1 meter dari orang lain. Kita hindari keramaian, jangan jabat tangan dan kontak fisik, dan kalau merasa tidak enak badan, sakit, boleh ke dokter dan mendapatkan pengobatan secepatnya. Dan ingat juga untuk kumpul-kumpul itu berapa orang dan bagaimana ke depannya, selalu harus mengikuti peraturan pemerintah.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Sensa， 你会不会呢都近来呢会有好多嘅时间呢留意住一啲健康嘅资讯呢？ 我会啊，但係我真係跟返呢係正式个新闻啊，或者正式嘅啲卫生署嗰啲知识㗎。 嗯，咁你点去判断嗰啲知识係安全啦、可靠啊，定还是係虚假呢？ 如果新闻嗰啲我见到係边一个新闻射出㗎囉，如果卫生署嗰啲我就係见到係佢个 website 啊，就正式係佢嗰啲囉，唔係唔知咩 blog 啊或者咩 blogspot 嗰啲。 係啦，冇错啦，呢个呢即係大家都老生常谈，因为印尼都比较多呢一类型嘅案件发生啦。我自己呢因为疫情以嚟呢我都好紧张嗰啲嘅数字啦，所以自己喺啲社交平台啊或者係啲 bookmark 嗰度呢都会标注咗我哋卫生署啦、卫生防护中心，因为佢每日都有啲数字嘅更新嘅，咁都会去标注咗。咁近来呢就见到佢哋自己呢出咗一个官方嘅提示，就係、是、同大家讲要小心啲来自呢个假冒嘅卫生署电话骗案。嗱、因为呢好多印尼姐姐都曾经会话成日中招咧，就系收到啲电话啦，就问佢哋啲个人资料啊，或者之前譬如啲社交账户咧，就话要提供啲咩密码帮你重设嗰啲咧，咁原来咧近来咧都有呢一类嘅电话骗案咧，就系讲咧，打电话嚟嘅时候咧，直情系讲，我系卫生署嘅职员，负责人口健康调查，咁请问你可唔可以提供你嘅个人资料啊？咁个人资料咧唔系就系名，可能会问埋你地址啊、住所，因为好似好正常咧。如果问你，你有冇接触过啲乜嘢啊？你有冇最近14日喺边度翻嚟啊？咁就问地址啊，问你嘅来历啦，问埋身份证号码啦，就话要登记咁样。咁嗱，听落如果咧真系有呢一类嘅话，嗱，如果系真啊吓，而家系讲紧系假嘅，咁你会觉得好合理啊？提供呢一啲相关嘅个人资料系咪先？起码佢要追踪到我去过边度啊，或者确保我系边一个人嘅身份啦、要对翻啲嘢咁。咁但係呢我见到卫生署网站就出咗一个咁样嘅提示，就係话呢大家要小心啲，唔好信呢啲虚假嘅来电，同埋如果有人真係要去同你查证或者核实你啲个人资料嘅时候呢，你一定要自己好似阿格先生话斋啦，求证下嗰个电话系唔系真嘅先。 嗯，同埋而家呢好多啲电话号码啦都系如果我唔識嗰啲呢你好难打俾我嘅格 Barbie。因为咧，如果电话号码咧， 你 block 咗啊，直头？ 唔系 block 咗，我唔会听噶。因为我都话我好多啲 number， 如果我唔识嗰啲咧，第一时间去响嘅时候咧，我要嗱嗱声去电脑嗰度咧，打嗰个 number 咧，系睇翻系乜嘢 number 嚟。 哦， 因为睇得到噶嘛。 嗯嗯嗯。 如果个 number 就话系呢一个都系推销嘅，咁我就唔听。 嗯，我试过以前有个旧同事咧，佢系个电话号码咧。同佢公司嘅嗰一系列嘅电话号码，即系譬如有系啦，好似，因为你知咧，好多年前咧讲紧仲系大家好普遍用 landline 嘅时候咧，咁你可能譬如某一啲嘅公司咧，同你嗰区如果系住喺附近咧，其实你个电话嘅字头咧，可能头嗰五个字咧都系好似噶嘛。咁有啲公司咧就比较規模大啲啦，可能嗰个同字头咧有几百个员工都系用紧头嗰五个字嘅电话号码嘅咁样啦。咁咁啱先呢，我个朋友呢屋企个电话呢係同公司个电话嘅头五个字都真係一样嘅。咁跟住佢每一次呢，因为即係想悭电话费呀，或者个电话悭电呀，喺屋企想打电话俾公司嘅同事嘅时候呢，都係遭到唔听电话嘅待遇。跟住我个旧同事嗰时就话啦，你諗下呢间公司嗰啲人呢 系几咁怕公司打俾你咧，系唔敢听电话嘅，因为个文化大家觉得，如果系同事即系相熟嗰啲，约我或者同我讲啲咩闲聊咧，都会可能用啲通讯软件啊，或者发信息啦，吓打得嚟嗰啲咧，可能一系就系啲成日坐 office 嘅可能老板啊，或者系一啲行政部嘅嘢啦，所以我就唔想听啦，我放假嘅时候咁，就有一个咁样嘅谂法嘅咁。嗱，我唔系讲呢间公司啊，我讲紧旧同事啊，旧公司旧同事啊，咁所以我觉得几好笑喎、啊、呢、這个谂法，即竟然会有人真系咁样去界定一样嘢嘅咧咁。咁我觉得咧，而家呢一个时势咧，最紧要界定嘅咧就系边啲地方应该去，边啲地方应该留，尽量唔好去人多挤逼嘅地方啦。我哋都仲有一个嘅告示咧，要尽量提一提大家嘅，格先生。 真系如果系格格出去嘅时候，而家咧就系两个人一组啊嘛，格 Barbie。咁啊，格格 kalau pergi keluar lagi liburan hari ini jangan bergerombol karena ada aturan apa namanya social distancing dan lain-lain juga cuma dua orang per kelompok. Hei lah, ya, jangan deket-deket ya sama yang lain dan juga kalau didenda ya kalau nggak pakai masker, cuman agak Barbie. Hei, juga nggak.就$5,000罚款啊，所以就非常之紧要一样嘢，就系除咗保持社交距离，记住限聚令嘅措施咧，系两个人一组啊。大家如果真系要去见朋友嘅话咧，约一个好啦。 Jadi jangan ramai-ramai ya. Dan juga ini ada dana peduli masyarakat yang memberikan tunjangan $10,000 untuk pendatang baru di Hong Kong dari keluarga berpendapatan rendah. Jadi yang keluarga dari berpendapatan rendah ini yang orangnya umurnya 18 ke atas dan sudah di Hong Kong walaupun kurang dari 7 tahun boleh memohon, permohonan sudah mulai dan juga boleh masukkan secara online ataupun secara kertas dan aplikasi tutup 31 Desember 2020. Kalau ingin tanya boleh telepon 3988-1810 atau ke website www.communitycarefund.hk。 冇错啦，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关爱基金嘅呢啲相关措施咧，可以上到www.communitycarefund.com.hk 咁就可以睇一睇啦。咁好啦，今个礼拜嘅时间就差唔多咯。记住就系格先生头先咧都提一提我哋嘅，就系一定要戴口罩啦，唔系因为个罚款咁简单。咁啊，当然罚款大家都一定唔想啦，而系因为你自己个人嘅责任同埋保护你自己同埋你身边嘅人啦。 Biar sehat selalu dan jangan terpapar, yang kau yu kian hong fan hai yin ni kau yu kian hong. 冇错。好啦，下个礼拜六点到八点，星期日朝早再有 Beautiful Sunday， 拜拜啦，格先生， 拜拜 ，Barry。